您好， 你这个租期还有一个月。我以前说过 再租你三年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我正要找您说这事呢 啊， 还得再租下去。 哎，等等等等 啊， 先别跟我谈了。 怎么了？ 你呀、啊，跟王哥商量。 王哥， 这铺子呀、啊，已经卖给他了。 谁是王哥？ 这他 啊？ 哎， 他是王哥 啊？对，就是王哥。 那个。 哎， 王哥，哎呦，您瞅您的 山水有相逢， 是、 嗯， 哎，王哥，您那个这个，您这个这铺面还租吧，是吧？ 租啊， 租啊， 这几年呢，估计还没钱拆了重建呢 啊，是。 就先 租 着， 租着。那这个那租金， 这个一年10000块，有点低了。 哎， 现在你看物价呀，涨得这么慢， 我说 涨得这么快，是吧？ 不是， 这个咱们是不是也多少涨点？ 不是，行，哎，不是这事儿，你们俩慢慢商量 啊。来来，王哥，走，咱喝茶去。走 。 王哥， 那我们喝茶去了。 王哥， 这个老三啊， 哎呦， 记住了 啊， 山水 有 相 逢。 列位，这叫什么？狭路相逢。要不说做人得给自己留余地呢？这回顾客成了房东了，人家还怎么整你呢？自己一个小本经营，你还经得起折腾吗？嗨，您接着往下听。 哎呦，这怎么办？完了啊，这不是？这要不租给我，我干嘛？他愿意租，他不行啊，他租也不行啊，他开那么高的房价，我一修锁的，我这。哎呦，我都在这租了十几年了，地段好，铺面合适的，租金又低，这要不租我可活不下去了，这个怎么办呢？这肯定租是租不成啊，要我换个新地儿，这个哎呦，这我先找着吧。我 这个 谁知道啊，这个老三找了半个多月，可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眼瞅着这个租期到了，我要不先把东西搬回家慢慢找吧。这那个哥几个，那个帮我搬搬家啊。这 来， 干 啥？那个等会儿。 哎， 这不老三吗？ 王哥， 干嘛？ 王哥您好，王哥 不干了？怎么搬家了？收拾东西呢？ 那个我，反正那王哥他是这样，那个我租不起，我再找个地儿得了，我再找个地儿。 别什么就租不起啊？你没跟我说的，你没商量多少钱就租不起了？ 不是，那你 怎么了？这是 肯定我哪租得起？那这样得了，那王哥您告诉我，您一个月您这么说吧，一年多少钱啊？ 不是，那不是，你看啊，看我这手啊， 嗯，15000，哎呦，这也不算天价，但是这涨得有点快呀、啊。他这个，哎呦，一万五 就 15000，我租了。 什么？ 啊？ 15000？ 啊？ 我可没说15000， 1500万啊。 咱俩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没那么多是吧？ 10050， 一万零， 租不租？ 多少钱？ 一万 多少钱？ 50， 一万零五十？ 啊，涨50能行吗？ 您别跟我逗，好吧？您不要 白纸黑字， 您不要与我玩血， 没玩笑啊！ 啊， 白纸黑字合同，看看，我都写好了。你要是同意，你看10000，认识字哈？认识字吧？ 认识。 哎。10050， 不是为什么呀？ 10050， 为什么？您没做第几件就多要50，这为什么呀？这是